切该如何面对彼此的伤痕，希望我俩还有明天能再次缠绵。

是红牛，什么都冲走，无论我多么的想捉紧你手，难再问缘由，期望挽留，尝尽这一千一千杯苦酒，仍冲不去心里愁，青春的溪流消失于一点点清纯，几经几经漂浮，却也怕终于不可拥有。活着无论共你一起飘，于世上多久，终于也默然分手。尘世是洪流，什么都冲走，无论我多。 把灵魂装入空虚的口袋，走向另一个陌生。 却随风魂散飞，我心慢慢给你，却将爱当宿醉，两人换不回，回到我梦都成灰，爱一些恨一些，却始终不懂后悔。蝶儿蝶儿满天飞，哦，花不谢，心不会飘雪。蝶儿蝶儿满天飞，好盼和你在梦断一 忙碌了一上午，抽空把视线移向绿色的方向，也让眼睛休息一下咯。现在是北京。